8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和平里医院老年病科的马金辉马主任，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营养不良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马主任啊。那今天我们就跟马主任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营养不良的这个话题。那首先马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叫营养不良啊？ 营养不良呢，主要指摄入的一个不足、过剩或者是比例失常，与机体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呢不相协调，从而对机体的形态、功能还有临床结局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我们现在呢，通常所说的营养不良呢，都是指营养不足。那营养过剩呢，一般放在那个肥胖，放在那一章去讲。我们在这个高龄老年人中和住院老年患者中呢，营养不良多属于营养不足啊，表现的就是一个总体的能量、蛋白质的一个缺乏，或者是一些微营养素的缺乏。 嗯，那这个导致营养不良有哪些危险因素呢？ 老年人的营养不良呢，它的危险因素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一个机体的衰老嘛，正常一个机体的衰老，包括口腔啊，这个牙科、牙齿这个功能的失调。牙齿脱落呀，味觉嗅觉的一个障碍，咀嚼肌肉的萎缩，还有消化液分泌的减少，那个整个往下这个胃肠道功能也是减弱的。另外呢，老年人这个整体的衰老导致他这个行动能力下降，他自己做饭准备食物的能力也是下降的，还有控制食欲这些激素的减少等等。这是第一点，就是整个的一个机体衰老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他常常伴有一些疾病，常见的咱们说消化系统的疾病啊，最常见的反流嗅食道炎，有很多老年人经常有反酸呐、往上反酸呐、胃不舒服呀、不想吃东西，还有便秘，便秘也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老年综合征，便秘的老年人也是不想吃东西， 所以说这些都是老年人这个营养不良的危险的因素哈。 对，还有你像那个感染呐、脑血管病啊，脑血管病有些脑袋有病了之后引起的这种食欲的减退。那第三点呢，其实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就是一个药物。老年人因为多患一些多种的慢性疾病，患多种慢性疾病常年的服一些慢性药物。那这些药物中有很多是可以影响他的味觉嗅觉的。咱们那个高血压患者有一些吃硝苯地平的，其实硝苯地平是影响嗅觉味觉的。你像那个青氯赛嗪这些利尿药都会影响嗅觉味觉，止疼的双氯芬酸，这些药都会影响他这个嗅觉味觉的。这是第三个药物的影响。第四个呢，还有一个生活观念，还有一个不合理的饮食习惯。老年人呢常常有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三高患者呢也比较多，崇尚一个清淡的饮食，或者也有一些局部的老年人呢可能由于经济原因，那这些牛奶呀、蛋类呀、豆类呀、家禽呐、牛羊肉啊，这些优质蛋白这个摄入量不足，也会导致营养配比的一个不合理。所以综上呢，就是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的就是机体衰老、疾病、药物，还有一个生活观念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营养习惯， 这四点。 嗯，就等于是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个什么是营养不良，就除了就是营养不到位哈不够以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营养过剩，然后导致了这些营养不良的因素也有几方面的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药物的一些，有一些药物它也是影响这个人食欲啊等等啊，那就是像哪些老年人容易患这个营养不良呢？ 哪些老年人群容易患营养不良？其实有一个2008年北京社区呢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实验，对老年人群进行了一个总的调查，发现高龄，首先是年纪大的高龄的老年人，第二个女性，因为女性本身吃的少啊，又有些女性因为各种的要求自己的这个要求比较多，挑食的比较多，还有一个第三点因素就是受教育程度低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第四个离婚或者丧偶的老年人，离婚或丧偶的老年人，这可能是跟他独居啊，自己吃饭呢没有心情，或者是不愿意自己准备一个人的饭菜，跟这些有关系，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营养不良， 是， 哎，发生营养不良之后呢，又减低了机体的整个免疫力呀，感染机会也增加，加速了组织器官的衰老。抑郁症啊，生活质量整个都会下降的，抑郁症会增加，生活质量会下降，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老人，他更容易引起老年人的这种营养不良。他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咱们说这饭也不好做哈，你说做多了吧吃不了，做少了这也没法做。 对， 所以 我曾经有个患者，老年人独居，自己一个人，然后在我们的住院之后，后来出院之后把他送回家嘛，我们当时保安把他送回家，发现家里到处都是方便面，还有那个易拉罐那个粥， 对， 所以老年人因为一个人的饭本身就不好做， 对， 他更不愿意自己为了自己去做个饭，基本上反正有什么东西吃一口 吃一口不饿了， 对，但是你这个吃一口这个营养配比，营养这个搭配哪来呀？完全想不到这个了，这个就是完全被忽视的。 对， 嗯， 所以这些人他更容易营养不良。 对， 主要是，哎呀，独居确实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哈。那，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哪些老年人容易患这营养不良。那像如果说营养不良，它有哪些方面的一个特征呢？ 营养不良有哪些特征？ 老 年人营养不良呢，首先他有这个口腔方面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这个牙齿逐渐的脱落啊，味觉逐渐消失，有的口腔黏膜可能出现反复的出现这些溃疡，就会影响食物的摄入和吸收，食欲下降，而且食物不能充分的咀嚼消化吸收，都会导致老年人的营养状态，导致这个是一个导致营养不良的一个始动因素。第二个肌肉，老年人整个的肌肉是比较松弛的，对吧，咀嚼能力下降，而且那个肌肉运动时其实是会消耗体内的能量和营养物质，但老年人营养不良整个就影响肌肉的收缩程度，对吧，活动能力下降，导致逐渐出现乏力，吞咽障碍，跌倒，甚至会出现肌肉萎缩，第三点，你看老年人的眼睛，老年人这个眼底组织是变厚的，眼睛看起来就是像有玻璃感的感觉，营养不良，维生素 A 缺乏，会出现这些眼的角膜的一些干燥啊，软化，甚至穿孔发炎肿胀等等，这是眼科专科的这个看病的问题了。第四个是认知，营养不良会影响一个人的认知状态，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是说是吓唬大家，营养不良就算一个成年人也会营养不良的话，你感觉有的时候不吃饭状态不好的话，是不是会影响你大脑这个供氧供能量的，是吧，没有适当的食物来维持身体这个所需要的能量呢，情绪会变得非常低沉，甚至心情不好，这些也会影响认知能力和反应能力， 对， 那第五点呢，就是这个皮肤，营养不良的老年人呢，皮肤也会出现问题的。很多的老年人随着时间的推动，逐渐出现这个皮肤逐渐的发黄，深色皮肤的人呢，皮肤看上去会暗淡无光，而且呢，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越来越干燥，以瘙痒 脱皮 哦， 皱纹也会越来越多 哦、 啊，这样都是这个老年人营养不良会出现的这样一些表面咱们能看到的这样一些特征 哦， 嗯， 是这样， 嗯， 那我有时候看那个老年人就是。经常是皮肤特别的干燥， 特别干燥、 嗯、 所以他们经常会需要抹一些油， 对， 瘙痒抓， 对对对 对, 对, 对，瘙痒症需要抹一些润肤的、 哦、 润肤露的、嗯、 其实这个也是它营养不良的一种特征哈， 对，营养不良的一个特征、 哦、 要注意，有的时候是自己维生素啊、 嗯、 营养元素啊、微量元素啊，甚至蛋白质是不是这样缺乏了、 嗯、 自己要注意自己的饮食结构是不是合理， 嗯 嗯 嗯，那这个在什么样情况下咱们就需要这个营养的干预了呢？比如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了，我们就该 需要临床营养干预哈。 对 对对，一般认为啊，就存在下列一项以上的患者就要采取营养支持。第一个呢，就是预计这个人3到5天都不能吃东西。 嗯 啊，有些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脑梗了， 嗯， 昏迷了， 嗯， 3到5天不能吃东西了。这是能辨别出来的哈，直接能预估到的，不能进口进食， 嗯， 或者是没法达到一个目标推荐量的这个正常应该吃，比如说应该吃1500大卡、2000大卡，你吃不到这个的60%， 嗯， 啊，这个可能第一点就要进行干预了， 嗯， 还有的你像这个消化道出血的， 嗯， 消化道的一些疾病，消化道梗阻的， 嗯， 这样一些直接判断他3、5天不能吃的。你这个肯定要进行营养干预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一个老年人6个月，他的体重降低大于10%， 嗯， 不是有意的减肥啊， 嗯 啊，就是无意中这个体重丢失大于10%，或者三个月体重大于等于5%。简单什么说呢？譬如一个女性60公斤的老年人， 嗯， 60公斤，然后她这个大于10%，那就是6公斤。 哦， 半年掉了6公斤，12斤10多斤， 12斤啊10多斤，嗯， 我这半年瘦了10多斤，哎， 也没有刻意的减肥， 对， 嗯， 没有刻意的减肥， 嗯， 你这种情况下，第一你要看你得没得病了， 嗯， 如果没得病，不是病的问题或者什么，你就要进行营养干预了， 嗯， 或者即使得病的话，你体重降这些也要进行营养干预了， 哦， 嗯，进行营养干预了，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咱们临床对这个身体这个胖瘦有一个指标叫 BMI， 嗯， 就体重指数， 嗯嗯， 体重指数小于20千克每平米的人 啊， 二十公斤每平米的老年人 啊， 要考虑进行一个营养干预了。 啊， 它这个什么意思呢？20公斤每平米就是，通常是用它体重千克数， 嗯， 比如说您可能50公斤， 嗯， 除以千克数，1米6，1米6的平方， 嗯， 算一下这个值，不能小于20， 嗯哦， 小于20的话，可要进行营养干预了。 哦， 哎，第四点呢，就是已经确定存在营养不良的特征或者表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 嗯， 确定这个人就是存在营养不良的， 嗯， 要进行营养干预了。你比如你查一查血，那个白蛋白特别低了， 嗯， 啊，或者这个营养素缺乏了， 嗯， 啊，这种要进行营养干预了。 嗯，那一般像咱们这种营养干预它都怎么干预呢？它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营养干预那有很多了，首先是第一个看能不能进口进食 啊， 能不能从嘴吃 啊，嗯， 如果能从嘴吃的话，那还是进口来调整它饮食的结构， 嗯 啊，饮食的一个配比啊，以前可能是总喜欢吃个面食， 嗯， 总喜欢不爱吃蔬菜，不爱吃肉，不喝奶，不吃蛋白， 嗯， 有的人可能一喝牛奶，比如说鲜奶的话拉肚子， 嗯， 看能不能喝酸奶， 嗯 啊，是吧， 对， 给他调整一下那个结构，然后如果不行的话，那个实在奶喝不了，那鸡蛋清，把鸡蛋清的量，一天一个鸡蛋，除了一个鸡蛋之外，再额外加上3到5个鸡蛋清， 嗯， 乳清蛋白呀，这真的， 也是蛋白质， 蛋白质啊， 嗯， 这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优质的那个瘦肉， 嗯， 这样一些瘦肉每天要固定量要有，然后蔬菜类的，所以这个整天每天这个结构总的能量要够， 嗯，哦， 总的能量要够，然后蛋白质的量要够，营养素量要够，这是进口进食， 嗯， 把它这个营养的这个配比给它调节。第二个呢，不能进口进食的，那你是直接去涉及到老年人中是鼻饲管， 哦， 经鼻饲。 哦，明白，往鼻子里面插一个管， 哎，鼻饲管， 嗯， 有鼻饲管，还有肠造瘘，胃肠造瘘这样等等， 哦， 看不同的情况，老年人那就是针对其实不同疾病的状态了， 嗯， 那第三点其实就还是治疗他原发病，刚才说到的原发病是什么， 嗯， 譬如消化系统的疾病， 那你去治消化系统的疾病去，对吧？ 嗯嗯， 有反流性食道炎，那给对症治疗，便秘给对症治疗，是吧？治因治本。那你譬如说有的人就是口腔牙不行了， 嗯， 那你去口腔科看看 牙 去 吧， 把牙对，嗯，该香的香， 嗯， 该治疗的病治，是吧？ 对， 哎，该配假牙配假牙， 嗯嗯 嗯， 对， 改然后这个原发病这个治疗之后，再不再说那个刚才说的营养状态呀， 嗯， 营养的结构的配比呀， 嗯 啊，加上或者是不能进口进食的经鼻造漏，如果不能胃肠道进食的，那还有静脉营养的， 嗯，对 啊， 对，注射那个营养液啊， 对， 什么， 对，营养液啊，静脉营养， 嗯， 静脉输入氨基酸的脂肪， 嗯， 那是就是疾病状态了，那需要在医院进行干预的了， 嗯 啊， 是， 嗯。 那其实说我看好多老年人他不爱吃蔬菜啊，他可能有的时候他就是牙不好，然后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这种例子啊，病例啊，就是牙是不是嚼不动这个菜啊，或者他不好嚼，他就塞牙，是吧？ 哎，对，膳食纤维哈。 嗯， 其实膳食纤维呢，这个蔬菜类的呀， 嗯， 是老年人往往是最先撇弃的一种营养素啊，就不爱吃这个膳食纤维，就含膳食纤维含纤维素特别高的蔬菜， 哦， 老年人往往不爱吃。 嗯， 你像那个简单的说，像芹菜菠菜啊，香菜啊， 对对对， 这些呢，一个是它嚼不动， 对， 它那个牙齿啊松动之后啊， 嗯， 牙龈、牙周的疾病， 嗯， 口腔的溃疡，这些食物可能都比较硬， 嗯， 比较硬，也且需要嚼碎来吃， 嗯， 啊，所以往往老年人不爱吃这样的食物啊，这第一个，这样的。你像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可以把这食物搅碎，用搅碎机呀， 嗯， 搅碎机搅拌切成小块儿， 对， 或者做烂一点， 嗯， 如果觉得你要说做烂的话，我怕那个营养素去丢失了， 嗯， 那你可以榨成汁儿， 榨汁儿 或者切碎， 嗯， 对吧？ 对， 办法有很多的，或者做成泥， 嗯， 做成泥现在办法都很多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现在这个市场很多的， 嗯， 就是各种的做成各种的小的什么果泥呀， 啊， 蔬 菜 泥 呀， 啊，蔬菜泥， 哦，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做的什么各种饼干，蔬菜饼干之类的， 哦， 都有很多的， 嗯， 都有很多的，所以这个首先是蔬菜类的，这个蔬菜类要给它这个逐渐去调整， 嗯 啊，蔬菜还是不可替代的，还是要吃的， 嗯 啊还是要吃的，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你这个还要治这个牙的病去， 对， 还是让它能嚼动，能嚼动。 嗯， 那个食物的味道还是自己要去体验 是的， 嗯 嗯, 嗯。 那老年人每天到底需要多少能量呢？比如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 嗯，碳水化合物哈， 嗯， 对。其实刚才首先说的能量哈， 嗯， 需要多少卡能量？一般需要大约1500大卡，怎么算出来的呢？通常这个能量干预的目标就是20到30千卡， 嗯， 每公斤体重每天， 嗯。 这样算起来，大约按照60公斤的话，大约一天是1200到1800大卡， 嗯， 平均就是1500大卡这样。 嗯，嗯， 那在这大约一千五百大卡里边呢，这里边基础代谢，就刚才说维持我们正常一个体温，维持我们的呼吸，正常的心率、心肺功能，正常一个基础代谢，大约需要60%到70%。 嗯， 消耗这个1500大卡的60%到70%，然后活动代谢呢？大约消耗是20%到30%，还有一个食物产热代谢大约是10%， 嗯， 这些加起来就是我们人体消耗的一个总的能量啊，嗯，所以总的来说，一般老年人每日需要的能量是20到30千卡每公斤体重， 嗯， 那具体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这些主要的营养素，老年人每天要吃多少呢？通常呢，蛋白质干预的目标值一天是1到1.5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嗯，1到1.5克， 1到1.5克，还是按60公斤体重来算， 嗯， 每天大约是60到90克， 嗯， 哎，优质蛋白呢？这里边的优质蛋白就指的刚才乳清蛋白，就是那个鸡蛋， 嗯， 那个鸡蛋清，还有酪蛋白、大豆蛋白， 哦， 要占到50%以上。 大豆蛋白是不是就是指那个大豆或者豆腐也算？ 对对对对。对对 嗯， 第二个呢，如果是在疾病一个恢复期，比如做了一个大手术恢复， 嗯， 这可能推荐一个高蛋白的饮食。 嗯 啊，第三点呢，在特殊的一些疾病，这个蛋白需求又不一样了。 嗯， 你比如说慢性肾病， 嗯 啊，慢性肾病呢，这个非替代治疗期呢，目标量可能要小一点，0.6到0.8。每千克， 哦，要少一点 、嗯，你像那个中度或者重度的慢性肾病呢，可能 更要限制一下。 哦， 嗯，这是要根据它的肌酐清除率来算的。 嗯 嗯，还有你像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干预目标值，每天给予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就咱们所说的糖。 嗯，嗯， 其实人体这个总能量是由碳水化合物来供应的， 嗯， 啊，碳水化合物占大约占到总能量的50%-65%，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那在疾病状态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减这个碳水化合物。 嗯， 你譬如说慢阻肺的患者， 嗯， 慢性支气管炎，整天在喘的， 嗯， 啊，咳嗽喘。这种患者呢，需要降低他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啊，因为这种碳水化合物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让它更多的呼出， 嗯， 所以这种的话，这种病人要把它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减下来。 哦， 嗯， 嗯， 还有一个脂肪的干预目标值，脂肪呢，它是它占总能量的不超过35%脂肪， 嗯， 啊，这里边呢，饱和脂肪酸应该小于总能量的10%，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占到总能量的6%-11%， 嗯， 要尽可能的增加单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嗯， 这里边又提到 COPD 了，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 嗯， 又特殊了。慢性阻塞性肺病刚才说要少碳水化合物， 嗯， 那要多什么呢？就要建议要吃这个多一些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哦， 哎，来用这个脂肪来供能要增加， 嗯， 脂肪供能要达到20%-40%，甚至稍微更多一点， 嗯， 正常咱们脂肪供能不是要小于35%吗？ 嗯， 但是在慢阻肺患者，这个建议更多的脂类来供能， 嗯， 但是碳水化合物 要少， 对， 对， 嗯， 但是它那个总的能量是还是不变的， 对， 嗯， 对，总能量是不变的， 嗯， 那这样下来呢，就是每天这样一个目标干预值呢，其实。大概说了这么个意思，但其实还是因为还会根据每天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啊， 嗯， 男女差别活动量这些是有一些调整的， 嗯， 那有一些老年人活动量我就特别大，我每天去公园我走五圈是吧， 嗯嗯， 我每天在单杠咔咔翻，那这种的活动量的话你这个 能量多一点 肯定要多一些，肯定要多一些，那相对的来说呢，那我要活动少的话那肯定相对吃的少一些，但总的来说， 嗯， 即使你不动的话， 嗯， 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正常的基础代谢量的供应， 嗯 啊，这样是要有的。然后那个静啊刚才提到这个食物能量的来源主要是刚才说这三种营养素了是吧， 嗯， 那我们机体其实就通过代谢作用燃烧这个食物中这个卡路里，通过一些将这个碳水化合物分成葡萄糖和其他糖类，脂肪呢在体内分解成就这个甘油啊、脂肪酸，蛋白质主要是分解成氨基酸，这样来供能。然后刚才说的这些，氨基酸也好，脂肪酸也好，进入通过这个吃的食物，然后进入血液之后，被输送到细胞中来供能，其实这样一个过程。 嗯， 进入这个代谢阶段和这个氧进行氧化呀，最后来功能。 嗯， 那通常我们像老年人吃饭，其实刚虽然说单独把它每一样营养素来列出来哈， 嗯， 说这个是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这样说出来，但其实在真正吃的过程中，不可能说我今天有吃脂肪， 算得那么清楚， 对， 嗯。 但总的来说，什么一个原则呢？ 嗯， 就是能量要。食物要多样化， 嗯， 尽量配比要都有， 嗯， 你比如早晨呢，我可以今天早上我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 嗯嗯， 我吃个小花椒，吃点蔬菜， 对， 对吧？ 对。 然后中午呢，可能一盘小排骨， 对 啊，再来个菜花、西兰花，来个米饭， 嗯。 晚上呢，我可能吃点面条， 嗯， 面条加点瘦肉，哎，是吧？再切点小白菜， 对。 反正每顿的话，你就基本上保证都要有， 嗯， 蛋白质、蔬菜， 嗯。 那第二天可能我早上喝一杯豆浆， 嗯。也有蛋白质， 对，蛋白质，植物蛋白了， 嗯， 所以这个食物多样化，营养配比，每顿什么都要有， 嗯， 什么菜都要有，然后少吃，即使是有比如有一些三高的，那你少吃什么呢？少吃的是盐和油， 嗯 啊，我尽量不做油炸的， 对， 口味不是那么特别重，盐放的少一些， 嗯 啊，但是这些肉是要有的，不能说我就肉就不吃了， 嗯， 对吧？ 是 肉给减少了那是不行的， 嗯， 这个肉优质蛋白我们老年人还是每顿 摄入的， 每顿都要有的， 嗯， 每顿都要有蛋白， 嗯， 每顿都要有蔬菜， 嗯， 哎，每顿都要有碳水化合物， 嗯， 这样的才是一个合理的饮食。 嗯，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马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科普了这个关于老年营养不良的这个话题，也欢迎您常来哈。 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